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广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哦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，在这个剑山蓬莱岛后山啊，太平寨九寿豪天亭里边，就有英雄德禄禄民瞻，禄老剑客盗取八宝夜明灯，交给王双全还有小莲花玉斗。这俩人呢，拿灯往回走，碰上俩王官说瞎话。这瞎话呢没编好，说是大帅谭天嫁妹妹千岁英王富昌富宝臣把这灯赏下来了，要取八宝夜明灯上镶嵌的宝石美玉做嫁妆。那小莲花玉斗是一字并肩王的骏马呀，说他跟着干嘛呀？他是大帅的干儿子，嫁完姑姑下剩点下脚料呢，拿回去给郡主用。这瞎话说的无心，听的有意。本来这俩王官呢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跟他没关系，回来呢拿这个话呢当闲话，可就告诉陈三了。陈三身份就不一样了，陈三是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的近人，他要在王爷面前邀功，把这事情就说了。果不其然，王爷大怒。王爷不找谭天，找谭天我小了，我身为一字并肩王，千岁赏他一个灯我找他要，那我就小了。这么大的剑山都能给人，何况一个灯呢？可是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先紧着谭天的妹妹，后紧着我闺女，这不成。这人要脸儿，不在这东西值多少钱，不在这东西值多少钱，他得抢，他得弄到手。简单说吧，贺守贺天齐找英王来了，我找英王要灯，为什么？你侄女要出阁呀，这灯挂在你侄女屋子里头挂几天，气派气派。英王能不给吗？这么大剑山都是人贺天齐给的，大哥您放心吧，拿灯去吧。哪儿拿去？没了。太平寨的寨主智亮是装傻充愣， 老头子这个责任是看亭不管灯，亭子里头有什么我不知道，亭子里头是决策层召开高级军师会议，英王富昌富宝臣放自己梯级东西的地方，我是太平寨的寨主，太平寨管一寨之太平，说有人打这九兽豪天亭，被豪天亭拿住了，我负责拿人，有人到太平寨刺探消息搅闹太平寨，我负责把他拿住。慢说，一般寻常的侠客大闹天王殿，镇古侠懂钱懂画一怎么样，到太平寨我都拿了。那是他拿的夜斗十三险呢，他给拿住了。大闹天王殿没他给这刀还闹不了呢，刀还是他给的呢。他是胳膊肘冲外拐，吊炮往里打。所以现在九兽豪天亭灯丢了他不管，他是推的啊干干净净，一推六二五。那千岁一听灯没了，说一灯没了，在贺天琪面前我栽一小跟头，我跟大哥有差的，大哥你看灯丢了，不是我不给，这么着，自这后宫前山您瞧得上，您说给侄女要什么我给办，宫里没有咱们宫外去寻，山里没有山外去找，要星星不给摘月亮，关键是这九兽豪天亭丢东西这不行，这不是光丢一灯的事儿。谁偷的呀？怎么进去怎么出来的呀？那么机密的九兽豪天亭的机关消息全让人破了，再有一个不是打破了的，把机关消息都关死了，这是有内奸的，这得查呀。军师也急了，大帅也急了，彻查呀，查不出来啊。大伙儿一研究，这里有事，这灯丢了贺王爷怎么知道呢？你说这老头多别扭，灯丢了你报案呢，你找千岁说你快看看去吧，你不接，正话反说着，明话暗说着，老头子还犯了这醋劲了，为给这姑娘争灯他不直说，他找他要灯，事出有因。这个事情啊，贺王爷大概知道点眉目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不成咱们奔后山吧，一字并肩王府吧，咱们上王府啊去探探口风去。那谭天万没想到盗灯的人是他府里的七排长还有他干儿子，他哪知道监守自盗。燕普说我去不了，这山上这事儿多了啊，随时三庄就可能打咱们的剑山，说丢一个灯虽然是大事，打破了九兽豪天亭这个事情也很重要，您辛苦一趟吧，你看你带谁去，那么太平寨的质量得跟我去，这太平寨归得管，质量说不成，我得把九兽豪天亭的机关重新发动，而且我要派重兵重新布置一番。质量心里明白，陆明瞻给拿走了。陆明瞻怎么打的九兽豪天亭啊？我告诉他的。陆明瞻再是剑客，也九兽豪天亭的那些机关消息他一时半时破不了，我不告诉他他就破了。那么是陆明瞻把这灯送出去了，还是留在剑山交给谁了，这我不知道，我也得做打算。我在山上头知道现在有俩老剑客，出山没出山不知道，左膀寨的三公这都是我的人，哎，实在不行我联合起来就得保护这个盗灯之人，还有就是这小莲花鱼斗跟大老李压的金莲花凤旗，这些人都要想法营救，一旦造反大伙儿得一块动手。太平峡质量不去， 谭天说：“那这哪位新回档跟我去吧？”哎，真有请缨的，无量府，我去。恶道画图，画图归山一听这灯没了，画图动心。为什么？画图倒灯费多大劲呢？把这个八宝夜明灯倒出来，那么内大班的班头从北京一直跟着他四川，为了摆脱这个官府的人，躲进了剑山蓬莱岛。画图千辛万苦啊，也是画图一听这灯没喽，这跟我多少有点关系，我要没赶上两拉倒了，即使赶上了这个灯我有点责任，我得管。那么大帅贫道我陪你去，英王一想那就可以了，有画图有谈天还有办不了的事吗？那么你们二位辛苦吧。简短说，这领了千岁旨意，大帅谈天恶道九尾金蝎到画图画亮羽陪着谈天谈桂林，可就够奔后山。到后山一字并肩王府，谈天稍微有点为难，这个老头脾气古怪，我们俩人呢儿女亲家啊，刚定的，我干儿子是他姑爷。按说大大方方，我这大帅的身份呢，比一字并肩王也不低。但是，这灯丢了，这老头要这灯，千岁对他是不依不顺。哎呀，这老头说话又葛，脾气又不好。得了，道爷，您受累叫门得了。画图在剑山的身份比谭天可差着。画图能耐不错，品格低下，人头不怎么样，职位也不高，而且山上山下都知道画图干的这个营生，里里外外人都知道。老道啊，是发卖熏香蒙汗药，而且是总批发，广收徒弟，是这个江湖上头啊下三滥黑五门全让他给改了来了。他辈儿又大，能耐又高，想拜他的人还挺多。哎，敛徒弟，敛完之后他也不管这人人性好坏，就把这配方给人家做，做完卖，卖完了大头归我，归剑山，给剑山充作军费，小头你们拿走。那小头也很可观了，这玩意儿害人的东西没什么本儿啊，有他逞后腰，好多人肆意的制作，害了不少人。那么彦普这个人呢，说实在的很正直的，老道本身就算洁身自好，老道就说这个画图你这个为了剑山呢啊，这个充军费弄了很多钱，但你这个来路不正，我有很大的压力。为什么呢？我这师哥呀，哎，吴行健和莫奇雨修啊，还有那俩和尚啊，这些人对你都有看法，大家伙就要让我把你除了，最起码不济也得把你轰出剑山去。我一直顶着他们的压力，我纵容着你干，可你别给弄大吃喽，你这越弄越大这可不成。画图呢也是跟燕婆婆气，要不也不倒这灯，啪进宫把灯倒回来了，往九寿豪天厅一挂，一开会燕婆一瞧，哟呵，灯够亮的，这灯怎么回事？我偷的，你不老瞧不起我吗？你们这么些个剑侠，可哪一位办这露脸的事了？画图怎么样？把御用之物珍珠嵌啊镶宝钻的八宝夜明灯顺皇宫大内倒出来了，献与千岁了，也让你们瞧瞧我画图的能为。燕普你还别说，还挺赞成他这手。燕普心里话说，反正这是憋着造反，那朝廷都憋着躲你的，偷你灯算什么？这也不过是来个下马威而已， 就即便让朝廷知道是剑山所为，也无的所谓。总算你画图干一档子净胳膊净腿光棍的事情。打这儿说，彦普对画图呢比原先印象还好点了，所以这灯一丢啊，画图动心。画图一瞧，谭天让他叫门，哎呀，叫门叫门吧。啪啪啪一叫门，有王冠呢。啊，行了行了，倒也别拍了，您什么事？这个千岁大白天的关大府门干嘛？千岁别扭，千岁气哼哼回来逮谁骂谁。这整个除了现在王妃郡主没挨骂，剩下所有人全挨了三遍骂了，已然轮上小猫小狗的了。好，阴天骂猫，雨天打孩子，呵，你们千岁也是闲得没事了。无量佛就说大帅谭天，还得把大帅谭天割的头了，就说大帅谭天跟山人华亮宇叩见千岁，少带。王冠一急一急往里回，回到贺天齐这儿，贺王爷不客气，让他们进来，连个请字都没下。王冠出来，二位跟着往里走吧。一直带到王府以内，两个人跟王爷见面已毕。谭桂林怎么着，给本王我送灯来了？谭天就怕这个，我没灯我给您送什么灯啊？哦，这儿找千岁要，瞪完眼了，千岁没有，您回来了又冲我们瞪眼，哎呀，有灯姿势给千岁您送来，合着还是没有。好啊，那这灯不送来你们俩人干嘛来了？跟这灯的事有关。嗯，怎么着吧，怎么好么样的您想起要这灯来了？我不问你，你反来问我，谭天你可要找寒碜，要没有你我要不着这灯啊。谭天千想万想，没想到把自己告下来了。千岁这里有我的什么？有你的什么？你有妹妹没有？我有妹妹。你是不是要嫁妹妹啊？谭天一听嫁妹妹这事儿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事儿当着画图没法说呀。我是要嫁妹妹，我妹妹要嫁凤琪呀、啊，这个别人都不知道啊，这不能往外说呀。这是老剑客董钱董化一给主的婚呢、啊。凤琪现在被拿天牢是咎由自取呀、啊。别看她是我妹夫，我当初可说过，你跟我妹妹有朝一日成亲，远走天涯，不许搅闹我剑山。到剑山里，慢说是让太平寨的质量给拿住。就是让我谭天拿住也是秉公而断，怨就怨你自己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你的智谋不够，是于算计你才被祸遭擒呢。可是眼睁就瞧着凤琪被杀，哎，自己妹妹这个守望门寡，于心也不忍，怎么样呢？把凤琪下在天牢，准知的有能人搭救，把他救出去就算完了，也别真给宰喽。我就要嫁妹妹，我妹妹要嫁凤琪，这事没人知道，怎么他要问呢？千岁，这话是从何说起呀、啊？你别装糊涂了，因为你要嫁妹妹，你找千岁去了，千岁从中呢要赏你八宝夜明灯，你们要把八宝夜明灯的这个珠子 K 下来给你妹妹当嫁妆。当嫁妆完之后呢，您先等，您先等。谭天一听，这都哪的事情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嫁妹妹这事儿是秘密的呀，我怕千岁知道啊，我还跟千岁说去我要嫁妹妹，千岁得问他嫁谁呀、啊、嫁您姑爷啊？嫁我奶姑爷，我俩姑爷，投了那俩姑娘嫁一个，三儿子又嫁一个，已然走了。你这妹妹要嫁我奶姑爷，嫁您那个俩姑娘嫁那位，那俩不都因为他死了吗？我妹妹啊， 跟他了。哦，你妹妹算田房？不，您那俩姑娘算田房。我妹妹订婚在前，您这俩在后。谭天能说这个吗？谭天要嫁妹妹这事儿不能说呀。现在怎么着？我跟千岁说，千岁赏我一灯，把八宝夜明灯上的珠子拍下来给我妹妹当嫁妆。这不胡说八道吗？这个话一定是谣言呢，谁这么坏中这毒啊？哎，八宝夜明灯给我妹妹当嫁妆碍着您什么事？慢说没有这事，满算有。千岁您动这干气干嘛呀？千岁，这个话我不明白，打哪儿说起呀？我嫁妹妹这个事情没有，也没跟千岁说过，千岁也没赏过灯。不对，不仅把这八宝夜明灯的珠子开下来给你妹妹，而且你妹妹挑完了给我姑娘用，这地方你的干儿子全知道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吧？哪有这么回事啊？我说千岁啊，这个感情您是因为这个进宫要登去啊？哎呀，我以为您有知道什么蛛丝马迹了呢。千岁，没有这么事，无稽之谈。谭天苦笑一声，千岁爷，这投了一派的谎话，至于什么人盗取八宝夜明灯，又说这个瞎话传到您耳朵里头了，咱们一会儿再查。我先跟您把话说清楚了，绝无此事，千岁但放宽心。就即便我真嫁妹妹，郡主挑剩下的赏给我，我们也不敢要。我得带着妹妹上这儿给千岁您磕头谢恩来，焉能走到您头了去呀？那我也太不懂事了。这话不一定。你这会儿你装好人了，据我想灯啊现在就藏在你的府中，一定是有人瞧见了。谭天一听，千岁，合着我说您不信，原本不信，要不然怎么那么巧九寿豪天亭灯就没有了呢？我有真凭实据。好，华德爷您在这儿呢，您听着，灯是您顺北京偷回来的，挂在那儿，为一贼赃我们打起来了。哎，华图一听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拐着弯的骂街，这是。哎，大帅，您什么意思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正好您当个见证人，千岁您一嫁吧，连您的人带华大爷上我府里边搜灯去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搜出来八宝夜明灯，什么罪我谭天盯着；搜不出八宝夜明灯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呵，好小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白家帅府搜灯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千年之约》，陈涛作词，王渊作曲，韩红演唱。 一海为沙，清唱风收回千变万化，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，一场阔别让